当哈林完成这首歌的 demo 时，拿给总监刘天健。刘天健一听之后，深深地为歌曲中的情感所打动，当下立刻决定要将这首歌《春泥》成为专辑强力主打。没想到这首酝酿最久的歌，情绪的爆发力却强劲十足，也为晚春的六月创造出了新形态诗意的曲风。接下来就给大家奉上这首《春泥》。 话语纷乱落在耳际，你我沉默不回应。牵你的手，你却哭红了眼睛，路途漫长无止境。多想举起勇气，好好地呵护你，不让你受委屈，哭也愿意。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，滋养了大地，开出下一个花季。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。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，爱与痛都成回忆。遗忘过去，繁华灿烂在天际，等待已有了结局。我会记起勇气，好好地呵护你，不让你受委屈，哭也愿意。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，滋养了大地，开出下一个花季。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。树林滋养了大地，开出下一个花季。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，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。 说到和庾澄庆合唱过的男歌手啊，细细搜索一下，还有一位，其实他是演员身份，但是也曾经在很多个场合和哈林庾澄庆合唱过歌曲，他的唱功也不一般。他是谁呢？他就是演员黄渤。他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和哈林庾澄庆一起合唱过一首《热情的沙漠》。